今日是2021年9月16日，是快必被还押的第373日了。欢迎你收听最快消息。今日呢就是快必的作家朋友黑白同埋阿何呢去探访的。佢哋10点到达登记，呢、这个时间呢都系比较人多嘅。10:03左右先至到佢哋嗰一批入去探访等候室嘅。佢哋今日受托两项工作，就系、是、入一份文件俾阿快必签啦。跟住呢又入一本中文字典俾佢。不过登记入物资嘅职员姐姐呢以为字典系计落嗰六本书嘅 quota 嗰度，有啲措手不及啊，扰攘一番先至搞返掂。咁今日就好怪啦，喺等候室差唔多半个钟左右先至叫咗一大堆10几20个 number 去探访喎。但佢哋都算好彩，一个钟左右呢就听到嗌快必嘅 number 啦。今日呢就喺4号窗见面嘅。作家佢哋行到窗口坐低，快必先至喺左边入口弹下弹下咁样跳入嚟，笑容满面咁样去问候两位嘅。佢话点解今日咁鬼耐呢？原来有个高高高级嘅职员10点几巡完之后11点几返嚟又巡多次回马窗喎。咁搞到无论职员嘅工作啦，船员嘅行程呢都打到乱晒。咁阿何呢就话呢位高高高级职员呢都系尽责啫，想搜清楚有冇啲顶劫啊、朱古力之类嗰啲囉。咁啊或者攞奖升职都系靠呢味嘢啦吓。作家话呢就快必保持一贯咁精神啊，头发都算系企理清爽喎。快必话上个礼拜六呢弥敦道10号就帮佢剪。其实唔系真系用铰剪嚟剪嘅，系用嗰啲电铲啊嗰啲呢。咁啊作家好奇心就好重啦。十号究竟系做乜嘢嘅呢？快必话本身咧佢唔系做开发型嘅，好似系衰走私嗰啲咁啦，入到嚟先至学剪发嘅。喂，咁搞出快必而家呢个发型咧，都算系手艺唔错喎。快必话如果拍正啊，有机会都想试下做发型师啊。咁啊，琴日咧就送咗对对联咧俾石墙花，今日快必咧又想送一首俾阿家俊嘅，多谢佢赠书。但有一个梦不会死，记着吧，无论雨怎么打，石墙仍是会开花。但有一个梦不会死，记着吧，提示那塑胶樽，记着吧。咁佢话啦，家俊至紧要人冇事吓。快必每日咧睇报纸咧，真系连娱乐新闻都捞埋嘅。佢话一个名门撞车。作家同埋阿何两个呢都唔知呢單嘢喎。咁名媛个人就冇乜事，佢係喺度讲笑啦。负责單案嘅差佬呢就殉咗職啦。点解呢？係因为名媛啲眼耳口被撞到跌晒落嚟。咁差佬埋去检查嘅时候一夜就嚇死咗啦。咁佢自己好自如咁喺度切，咪鬼咁衰格啦快必。俾人撞伤好鬼惨㗎。快必话喂，都係讲下笑吹下水啫。如果唔系点过一日啊。佢话喺船上面咧就撞到阿 Figo 啊，佢哋几个判咗嘅就等紧过界。佢话 Figo 个人咧就好精神，冇咩肥瘦到嘅，大家唔使太担心。咁至于半肥瘦韵咧，亦都系翻去八楼嘅，暂时未有啲咩喐动。佢话记得万必咧今日会申请高院保释，自己一直都有为佢祈祷，希望有神迹或者奇迹出现啦。喂，咁啊最新 update， 大家都知啦，万必保释掂咗啊！船员每次同律师见完面都会即刻要验尿嘅。咁啊，琴日快必同律师开视像会议，即系律师留喺金钟啦。佢喺荔枝角嘅律师探访室，两个人只系对住个 mon 倾偈啫。点知都要验尿，即系令佢拗晒头啦。快必笑住话：可能惊律师透过声波隔空传送啲药物俾佢啦，低能嘅。佢仲话有个船员3朝2日啊，就有律师公务探访，所以经常咧要验尿，身体好 fit。咁至于琴日家人唔识唱嗰首歌咧，快必话终于记得啦，净系得数字都真系几难估嘅。咁喺度唱俾大家听啦。Oh, a kiss is still a kiss in Casablanca.But a kiss is not a kiss without your sign. Please come back to me in Casablanca. I love you more and more each day as time goes by. 咁真係 as time goes by 啦。15分钟好快就过去，走嘅时候黑白佢企起身同阿快必入手道别。快必上下打量一下，隔住块玻璃举起手指公。大阵黑白，哇！今日着得好靓，咁啊当然啦，每次探下快必着靓啲，等佢开心啲嘛。 咁好啦，各位继续写信，写信，写信，写俾你嘅笔友快必 ，OK， 佢好想睇到你嘅信，因为呢个系莫大嘅鼓励嚟噶。来信请寄到九龙湾宏光道七号兴力工业中心619室。如果想寄俾杰斯都得噶。快必咧就喺呢一艘开往拔摩岛的轮船上边度过咗一年啦。呢一趟漫长而遥远嘅旅程，加上诉讼风高浪急。所以大家的支持呢是非常之重要的，希望你们可以多啲 subscribe 佢嘅 patron， 并且多啲 share 出去俾你嘅朋友。嗱，唔好唔记得喎，仲有喺赤柱嘅师叔啊，佢都需要你哋嘅支持㗎。好，今日傾住咁多先，听日再见。